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4集，魔窟。公孙下了马车，看了看，伸手按了按那只鹿的脖子，随后着急地看众人。 把石头搬开，他还没死呢。 没气儿了呀， 是休克了，可能是内出血。 公孙边说边让小四子拿来小药箱，几个影卫将石头搬走，公孙就开始治疗那只鹿。众人在路边等着，果然公孙在鹿脖子上切了个口，放了好些血，那些鹿就有了呼吸，不过依然是奄奄一息。 腿断了，内脏也受伤了。 公孙用了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将鹿的伤势处理好，又将断掉的腿固定住，影卫们将鹿抬上了马车，一并带去魔宫。展昭等人准备上马离去，白玉堂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指了指那块石头。这块山石原本没多大问题，只是在石头的底部有一个长条形的痕迹，似乎是有人用什么棍子之类的东西撬过。 是有人试图撬开这块石头，就这只鹿吗？ 但是地上并没有撬印，也没有棍子。 白玉堂指了指地面，又指了指延伸到山顶的一条清晰的长长的压痕。 石头似乎是从山上掉下来的。 难道并非自己掉落，而是有人故意撬下来的？谁这么缺德呀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撬下一块石头来，这两只鹿又这么巧在附近，难道是故意的？ 有人会故意袭击一对鹿母女？ 展昭觉得如果是真的，那简直不可原谅。 去看看吧。 邹良就快步上山，林业火跟了上去，展昭和白玉堂也觉得有些好奇，顺着压痕上了山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得比较慢，走到山坡上的一处平地，展昭突然拽住白玉堂。 玉堂，你看。 白玉堂见展昭指着地面低头看，就见山坡上有一些草，草边的泥地上有凌乱的马蹄印子。白玉堂蹲下看了看，就见那些草都被切断了，似乎是被马啃过。 有马在这儿吃草吧？ 嗯。 喂。 山顶上，林焰火对着白玉堂和展昭招手，两人上山，就见邹良蹲在地上正看着地面，就见地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凹痕，那块巨石原本是在山顶这个位置的，有石块还有撬棍，关键是还有很多人的脚印子。展昭皱眉看了看山下， 真的是有人故意撬那块石头？这块石头是先掉到那个山坡上，然后改变了方向再砸到下面，伤了那只母鹿的。 但这边滚下去就正好砸在那匹马吃草的位置，我觉得撬石头的人是想砸死那匹马，而不是下面的梅花鹿。 这人在这里埋伏了很久。 邹良丈量了一下脚的大小，还有步幅的宽度以及泥土的湿度等，抬头告诉众人。 事情应该是出在今天早晨，这人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埋伏在这里，是个男人，中等身材，偏瘦，不会武功。 山坡上也没有血啊，那匹马应该没受伤，反应挺机敏。哎，什么人啊，大费周折想弄死一匹马。 喂，你们几个要上路了。 山下风传风对着众人招手，四人点了点头下山。众人继续上路，但谈起山上的发现，他们始终心里有些介意，这事情好诡异。 你们真要是想进山，回去叫上九头带着你们。 嗯。 山老九头奶奶？ 什么九头奶奶？ 九头奶奶是绰号，全名叫神九，江湖人称山母九头，很厉害的。 多厉害？ 赵普似乎对于名字里有个九的人甚有好感，不过魔宫厉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 吴一霍闻言就给众人介绍， 九头是魔宫年纪最大的人，他比公主年纪都大，而且他是生在这座山里的，在山里居住了100多年，这座谁进去都要迷路的森林对他来说却是自家后院，想进山找他带路比较安全。 众人点头，又有些感慨，魔宫里的不止都是能人，还都是怪人，简直怪到极致。众人又走了一段路，突然峰回路转，前路豁然开朗，魔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山顶巍峨的魔宫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，众人都莫名激动了起来。此时魔宫早已山门大开，黑压压的人都聚集在门口，对着众人招手，嘴里喊什么的都有，还有人放炮庆祝。阴兰慈也探头出来了，对着众多叔叔婶婶直招手，小四子抱着小鹿望着山上， 好热闹。 展昭胳膊轻轻蹭了蹭白玉堂，对他眨了眼， 准备好没？ 见家长吗？不过这家长真是好多啊。 浩浩荡荡的车马终于在魔宫的大门口停了下来，展昭刚刚下马，早多多突然用脑袋一撞白云帆，两匹马同时往旁边一闪，还没来得及下马的五爷身子一歪，差点摔下来，但等五爷明白过来，就发现展昭已经被扑过来的人堆埋在了最下面。五爷惊出一身汗来，顺手拍了拍一旁多多的脑袋，还好多多反应迅速，可见以前是没少吃亏。展昭几个姨妈将一群老头老太太都扒了开，将最下边的展昭救了出来。展昭被救出来之后直喘气儿，脸憋得通红， 好悬，差点没闷死在里面。 殷侯让众人都规矩点，包大人等人都下车，吴一霍给众魔头一一引荐，白玉堂下马查看展昭的情况，就感觉一阵阵炙热的目光扫过来。白玉堂咳嗽了一声，就见众魔头都打量他了，有好些之前见过了还打过交道，有好些那次没赶上，还有好些见过不过没说上话的。然后他就听众魔头悉悉索索讨论起来了。 哟，玉堂小子，有一阵没见你又帅了点啊。 哎呀，怎么瞧怎么顺利。 这个就是大营鬼扇的白玉堂。 怎么长了一张花心的脸啊。 就是啊，你看他满眼桃花开的样子。 哎呀，看着有天尊的感觉。 哪有天尊那么二啊。 众人热烈讨论着白玉堂，直到天尊懒洋洋从马车里下来，伸了个懒腰，一挥手，魔宫众老魔头本能地往阴侯身后躲。天尊瞄了一眼众人，撇嘴， 哪个说玩。 这时无沙大和尚下来了，陆天寒也走了出来。 哎呀，人好齐呀。 是呀是呀，好多好多年没见到无沙胖和尚了，好像更胖了一些。 陆雪儿一跃跳下车，魔宫众老头又呼啦一声往后躲。 砸场子的冰丫头又来了。 陆雪儿优雅的一甩头发，伸手去拉自家相公下马车，阴兰慈也去拉着展天行下了。魔宫众老瞄着两人的眼神带着点崇拜，收了那两个大魔王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他爹们。赵普和公孙也跳下马车，赵普伸手去接了还抱着小鹿的小四子，小梁自己蹦了下来。小梁子久闻魔宫大名，仰着脸四处打量，众老魔头一眼瞄住小梁子， 哟，练武奇才呀， 小孩有天分呐。 说话间又都瞄到小四子了。 哇，胖娃， 哎呦，圆滚滚， 可以借来玩吗？ 不要打小四子的主意。 展昭斜了众人一眼，众老魔头撇着嘴，继续瞄抱着小鹿的小四子，看着真好玩。吴一霍又介绍赵普和公孙策给众人认识。 这个是赵普， 哇，看着好年轻啊， 比他爹顺眼啊。 哎呀，姓赵的家里香火竟然没断呢。 啊，那个胖娃是不是他的儿子？旁边那个书生打扮的是孩子的娘吗？ 赵普望天，果然最后那句呲溜就钻进公孙耳朵里了。公孙瞬间暴跳， 我老子才是爹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一眼暴走的公孙，小四子拽了拽公孙的衣摆， 爹爹不好这样的。 这个是爹？ 爹能生娃了？ 没准儿啊，没听人家说是神医吗？ 哦，据说是那四个老妖医的徒弟。 哎呦，四个教一个，那么牛啊！ 那也没准儿真能生出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